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在《心中的日月》这张专辑当中带来比较有区隔的作品，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什么会说这首歌和这张专辑有所区隔呢？因为这张专辑也就是王力宏提出自己个人的中国式嘻哈音乐 Chink Out 风格的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王力宏所创造的 Chink Out 精神在每首歌当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呢却有两首非常简单和纯净的歌，一首是 Forever Love， 另外一首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曲简单的旋律和纯粹音乐感受的作品，这也算是一种返璞归真。 可以抱抱你吗？我是不是该走了吧？我和你说了整晚的话，我们谈的全都是他。你说每一次你们吵架，你就会想打电话问我还好吗？从前情人号码记得我吗？生气吗？你总是折磨问我怎么回答。情人还好吗？不睡吗？想我吗？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一样。从前情人好吗？还想不开吗？哎呀呀呀，你真的爱我吗？告诉我吧。外面又下雨了，会冷吗？再等一下吧，不要回家。看着你小小的脸颊，突然希望你不要停吧。我弄不安静的长发，你靠着我的肩膀，把我当作是他。从前情人好吗？记得我吗？还生气吗？折磨问我怎么回答。今天情人还好吗？还不睡吗？还想我吗？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一样。从前情人好吗？还想不开吗？哎呀呀呀，你真的爱我吗？想起我你终究还爱他。要我永远等你吗？你何时才想清楚呢？或者你想我永远对你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首歌是古巨基带来《从前情人好吗》。古巨基和王力宏呢，给人以相同的印象，就是优质的印象，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温文儒雅，又有理和善，而且又有着良好的学业背景以及令人称羡的音乐才华。但是也许这些会给一些有追求的歌手以心理负担，比如说王力宏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努力摆脱他优质偶像的这个框架，而古巨基也不断地在用自己的歌唱的成绩和演艺作品来证明自己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偶像而已。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谢霆锋同样经历过叛逆的心路历程。 伤心总将你抱起，不舍开心流泪给你欢喜，以为这样定会升起，会令奇迹感染你，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也不舍弃。

Icewell， 刚这首歌来自于港台首屈一指的四大英文歌后的合唱，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林忆莲、齐豫，以及你也许并不那么熟悉的杜丽莎和刘美君。这也是林忆莲在1996年推出的一张全英文专辑当中的作品。这张英文专辑呢，所有的歌曲都是来翻唱一些大热的欧美歌曲，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四个华语女歌手来合唱的，其他呢均为简单的翻唱版本。可是尽管如此，这张英文专辑呢也仍然销量大热，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你爱谁。 每次你在想着谁，就解下了头发任风吹，沉默脸上淌着泪，连哭了都没感觉。我想知道他是谁，可是吻到嘴边就后悔。在这温柔的长夜，何必让你谁，就剪断了头发当耳垂，小手脸庞眼眶黑，我看了都会心碎。从不问你他是谁，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在这温柔的缠绵，让你发现我流泪，苦恋的人们都想醉，一触碰了心就恨，爱爱爱，除了爱情失去一切，却不知道输给谁。充满了苦与悲，

伤。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想我还太小，和你比起来过于浪漫无聊。你像空气给我拥抱，但我看不到，所以以为不重要。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失去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听朋友说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失去才知道。你对 在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是被打造成叛逆的歌坛美少女，从那个时候的少能杀手，再到后来的美丽教主，以及现在的选秀评委，或者说再到公司老板，一路以来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其实骨子里却是一个坚持自我的独立的女强人。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张震岳。 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留下 声说再见，我永远爱你，不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